乐评。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Morning， 各位早上好，7点整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小鬼。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早起在手忙脚乱的签到的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丢丢的不一样呢？ 是的，昨天呢，静瑜已经感受到这种不一样，而且呢，我感觉好像你的少女心重新开始爆棚了，对不对啊？ 所以各位看到我们全新的签到页面，今天全新的我们换了签到系统之后的签到前10名会是谁呢？赶快拼手速啦！ 对，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来，第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小旺福 ，Come on，Let's。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我就是我的英雄，穿西装打领带，我照样 rock and roll。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不管要往哪里走，哦、oh, 你说 OK 我就跟你一起 go。 Go, let's go， go, let's go，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小旺福带来的 Come on Let's Go， 这也算是在早安闹铃警醒歌曲当中我心目当中的前三名，因为听着就真的很带感很带劲啊。 嗯，今天月鸟小哥哥跟大家说了 Come on Let's Go， 然后刚刚一声耶，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一些胜利的味道呢？如果各位已经刷出了今天的签到 Top 10的话，会发现哎，今天有一个人有点面熟啊。 我们先看看天气一会儿再说啊，这胜利也不要来得太早了，对不对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1度。昨天晚上这个大风阵阵啊，大家起床出门了之后，会发现好像整个城市都被洗过了一样。那么温度也比前几天稍微有一点点提升。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将维持晴为主的天气。白天光照很好，并且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也不大，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就是这个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啊，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及时的补水润燥。还有呢，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气，霜降就意味着早晚天气进一步变冷了，所以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 怪不得今天我早晨被冻得瑟瑟发抖，原来是霜降呀，降了一身霜的感觉哈。 应该穿少了呗。 穿少了。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体来说呢，今天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好天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排行榜情况吧。 啊，我们来看看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是如何回复的啊。昨天浩神特别开心的跟我们更新了这个签到系统之后，跟大家第一时间回复了消息。每天呢，大家在点我们这个签到前十名的时候，如果说点到签到前，比如说7点到7点10分这个时间段，大家是可以获得20的积分的。那么在之后的这个时段呢，平时只能获得10积分了。所以大家有攒积分这个需求的话，可以需要一下啊，提前在7点到7点10分的时候来点击一下。那么幸福到老的四手跟我们说，对于已经拥有40000积分的我，第一次得到0积分，今天可以买彩票吗？确实，因为这个更新了之后，系统更灵敏一些了。如果你在7点之前点的话，可能就是0积分，就没有20了。 是的，而且江中草珊瑚呢，作为这个此间的高手，对不对？ 嗯。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今天貌似是拼谁起得早。 对，不再是以前一样拼手速了啊！来看看各位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样，我们来恭喜一下，在我们更新系统之后的第一个第一名。第二名。看不太清楚啊，第三名倪蜜氧气共存王，第二名是郭鹏啦，月月鸟小哥哥。 我今天随便刷了一下，然后发现 随便刷到第二名啊。 不是，我今天是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然后我就点了一下，哎，我就发现我到第二名，我在想这到底是不是我啊？ 我以后也要拼一下拼手速，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对， 还有第三名倪蜜氧气共存王，第四名是江中草珊瑚同学，第五名是天石，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好，第六名呢是Lesso Baby 哈，第七名呢是 Nemo， 第八名呢是蜻蜓紫金，第九名是月，第十名是费劲。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是恭喜这十位朋友之后呢，我们要回答一下大家的疑问。比如说以 GSS 为代表的这些朋友提出了一个疑问啊，为什么第二名是郭鹏？他怎么拿了第二名？ 还真的有人问 这个问题、啊、怎么能来跟听众抢第二名？ 我跟你说，我不是抢了，因为我平常呢是从来不点的。今天不是更新新系统吗？早晨起来以后呢，揉着惺忪的睡眼，我就打开了签到排行榜，点了一下签到，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忽然坐到了第二位的宝座。其实也还挺简单的，对不对、啊？ 张了张用一句话评价了这个情况。郭鹏222啊。 也是，以后呢，我基本还是不参加签到好了，因为我觉得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点不太公平，对不对哈？ 但我觉得蛮可爱的，我还自始至终没有冲到过前十名呢。 所以你要不要玩一下？ 明天开始拼一下。 对， 今天是没戏了，明天开始拼一下吧，各位签到等我。 对，但是我觉得跟我们俩有点类似的呢，是最近的这个双职工的父母，其实包括的英国的双职工，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抢签到的时候还是挺匆忙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跟我们相比呢，早晨起来带娃的话，那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加匆忙啊。 就有一个最新的调查来显示，英国的双职工父母呢，早上上班之前平均要完成43项任务，这个劳动强度让他们感觉好像已经工作了半天一样啊。 是的， 就被称为晨间冲刺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给孩子准备早餐跟午餐，因为很 多学生上学的话，他是需要自己带餐具的，还包括给孩子洗漱、送孩子上学、熨烫校服、解冻前晚要用的食材，然后整理床铺、准备代办事项清单等等等等啊。 是， 所以80%的父母给孩子准备好了早餐、午餐，把晚餐解冻好，但是自己却没有空好好吃早餐。 对，如果他们没有空好好吃早餐，你知道这个叫什么病症吗？叫做恶怒症。 恶怒 不是路怒，就是饿着带着一身的这个，比如说没有吃早饭这种心情上路的话，他觉得非常非常 愤怒。我好像经常会有这种症， 恶怒症， 因为我每次下了直播才有空吃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病症蛮适合我的。 而且你知道英文单词当中嘛，饿是 hungry， 然后呢发怒是 angry， 所以他们可以就是混一个词叫 hungry 啊。 你没有感觉到我现在很 hungry？ 就是说本来很饿，再加上各种不顺心的事情啊，饿加怒，所以就很想发火。 哎，是的啊，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挺麻烦的。那于是呢带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你是怎么去安排时间的？毕竟早晨这么匆忙的时间当中，如果合理规划好的话，估计还是有时间去吃早餐的，对不 对？ 对， 早晨你是如何安排时间呢？你是怎么样把时间浪费掉的？还是有一个合理利用时间的小窍门？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晨起时光。 是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名字就叫做《没时间》。 像昨天，你收集爱情的 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歌曲名叫做没时间呢，实际上它还有一个 live 版本啊，在它的多次这个活Aliva 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当中呢是表演过，好像比这个更加激情一点点啊，相对来说呢好像听起来更像是早晨没时间的这样一种样子哈。 嗯，但我听到这个话题了之后啊，第一反应呢也是没时间，这首歌不过是牛奶咖啡版本的。我没时间没时间去吃一顿早饭，我没时间没时间去把一个是一个泡面是吗？歌词忘了， 拉上来的时候恰到好处啊。哎，这中华小曲库，这周四是你的表演的时间好吧哈。 但是今天呢我们两个有斗图大战呢， 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期待一下了，在我们全新的这个签到平台之后呢，今天我们两个斗图也是格外的有意思， 对， 而且带着一些问题想要问问大家哈，可以一起来在上班路上跟我们玩一玩。现在看到大家回复了很多自己在早上出门之前啊， 嗯， 真的确实也都跟打仗一样，比如说 Nemo 跟我们说每天早上起床很苦的，5点多起床，5点半出门，剩下就是路上了， 嗯， 因为大北京想想一下，我每天上下班往返 150多公里 啊，从顺义的牛栏山到亦庄，这样的痛苦已经坚持了4年。 嗯， 还好有早安音乐秀一路陪伴，我们应该可以陪伴你整个上班路吧。 是是是，我在想，我肯定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我估计你每次这个上班的时间呢，基本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第一时段哈，太厉害了。太子说呢，早晨一般会早起一点，6点起床之后呢，用10分钟洗漱，然后呢开始做早餐啊，然后呢这个6点半开始左右吃早餐，打开电视看新闻，6点50关电视换衣服洗漱碗具，7点5分出门，7点5分出门，你6点钟就起床，我觉得你算是给我们 做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啊。因为他还要打开电视看新闻啊， 对对对， 谁会在早晨打开电视看新闻？我多睡1分钟，我都觉得很珍贵，好吗？ 太子，你太厉害了，我觉得你绝对是活出了这种表率啊！早晨看新闻这点，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和认同哈、啊。 对，我唯一看到了一个李丽的答案跟我比较类似， 嗯， 起床穿衣洗漱10分钟出门， 嗯， 就我比他还要快一些，我5分钟。 对， 因为我洗漱的话只刷牙，就脸都不洗。因为我觉得反正早上上班也就只会见到月月鸟小哥哥，洗个脸有点太不值当了。 静哈静鱼 说出了心声。 是静鱼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说，我今天我跟你说啊，我觉得今天呢起床超紧张的，然后我只刷了牙，刷牙是以示对你的尊重。 不， 对吧， 刷牙主要是为了下了直播可以直接去吃早饭。 好吧好吧，太厉害了啊。哎，我们不要给大家营造这种形象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还是非常精致的。 对 对 对 对 对， 精致的男女主播每天早晨在早音乐秀陪伴着各位。大家现在该想想我们俩是什么样子啊，蓬头垢面的。 所以大家更多的这个答案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早晨的这段时间啊， 嗯， 就生活当中你是怎么去安排时间的，你是喜欢浪费时间呢，还是喜欢在一些时间呢是去合理的规划利用时间，尤其在工作方面。 对， 如果你不去合理的话，一天的日程很多，你可能很可能一堆工作都会积压过来，对不对哈？ 对，包括有些什么样的小窍门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n the sunshine. It's time for us to get wild and free. And I won't let go till you show me what you came for. I'll give right back what you give me. When you come, I'm always there for you. You can fall for anything in my arms. I'll take your hand. Sound the horns. I know it's hard to picture, but I needed you to see.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you come along with me. You can feel DNCE 带来的 Can You Fit， 我非常喜欢的这支乐队和组合啊，他的另外一支单曲呢叫做 Dance， 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好了，7:2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音秀，各位早，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现在呢，大家好像今天我们的这个斗图大战，好像现在硝烟马上就开始弥漫起来了，对不对哈？ 哎，大家要准备一下了，我们的关键词待会儿给大家送出。今天来问问各位是如何安排时间的？ 哎， 到底是喜欢浪费时间呢，还是有一些合理利用时间的小窍门啊？ 嗯， 我刚刚有说了，我出门只刷牙，我现在看到更厉害。Sparking Heights 跟我们说，早上起床我穿衣服就走，出门之前我含一口漱口水。 你太厉害了， 漱口水赢了，这个真的赢了。 Sparking Heights 这个答案呢，我觉得让我想起了那个当年英国的著名喜剧演员憨豆先生，有一次就是早晨出门的样子，就是他在这个自己的车里面呢，是一边呢去开车，一边去刷牙，一边去穿衣服。当时我觉得那个这状态特别特别厉害哈。小静的说，早晨5点多起床，6点送孩子上学，已经坚持9年了。然后再去单位，一直都是早音乐秀陪伴着我。最早的时候听的是老白啊、袁一啊这样的一些人节目，我真的是非常厉害啊！974的忠实听众，对不对哈？ 对，刚刚有提到说，很多朋友在出门之前哈，都会跟打仗一样的，就很多事情就挪在车里去做了。我刚刚也看到一位朋友就说，我这早晨的时间安排的合不合理啊？全看今天堵不堵车了。 嗯， 今天要堵车的话呢，我什么都能安排好，比如说什么吃早餐呐、啊，或者说洗脸呀、啊、之类这种事情， 是 可能都会在路上去完成。这张海洋。 嗯、 他说要堵车就没时间去单位吃早餐了，不堵车就可以吃，是依据路况来安排自己时间的。 刚才两句话这么像绕口令的感觉哈，堵车呢就没时间，不堵车就有时间，对吧？啊，然后这个 Mr. 杨的时候，我和牛栏山那位哥们差不多，我从石景山五里坡每天去亦庄上班，也3年多了，每天往返130公里。 哦，真的，我觉得特别的佩服大家哈，上班路途这么的辛苦呢，一定是你非常热爱你的工作才支撑你坚持了下来。如果不是非常热爱呢，一定为你的工资特别高，所以你坚持了下来。总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挺值得恭喜的。 一定要去寻找一点合理的理由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呢，前两天我们其实说过一部影片，就是杨幂来主演的《宝贝儿》啊，当时还说是《宝贝儿》在上周五呢开始上映，周末三天呢，豆瓣的评分呢，你猜是多少？从6.4分是直接跌到了5.7分，而且呢，累计的票房刚刚过2000万啊。 啊，这可能要创下杨幂成名以来的最低票房记录了。 对， 就之前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在采访杨幂的时候说。啊，你演这么多影片，比如说代表作是《小时代》，然后杨幂不是《小时代》， 小时代 对，就赶快撇清。 谁会承认自己代表作是《小时代》啊？ 对，我们有请著名影星杨幂代表作《宝贝儿》，不好意思，不是宝贝儿。所以呢，随着这个票房啊，再加上整个口碑扑街了之后，那国庆档之后的国内电影市场也是进入了寒冬。 嗯， 那这部影片因为有杨幂这个顶级的流量明星，而被市场寄予厚望，没有想到票房口碑双输。 关键是原来被宣传是他的转型之作嘛，所以很多的观众对他的演技抱有很大的期待。但现在来看，大家呢其实并不太为他自己的这个扮丑或者是牺牲形象的这次演技来买单，而且呢在豆瓣上吐槽他这一次的这个演技的这个听众呢观众呢也是。 比比皆是。所以呢，这次我觉得这部影片当中只能去好好听一下吴青峰带来的这首主题音乐了哈。 这首主题音乐就叫做宝贝儿。 尽了力气也难以改变，爱的不成熟，生存的疼痛，活得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这其实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内心深处某个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语言，不幸是故事，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可爱的饥饿，有时也有恨，愤怒与自卑塑造交织着。 这首歌曲是来自吴青峰的宝贝儿。那么今天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的斗兔大战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宝贝儿，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宝贝儿了啊。 嗯， 那么各位发送一下关键词，先收取一下静云的这个图片吧。今天的关键词特别的可爱，大家发送一下葫芦娃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收到一张图片了。当然随之而来的呢，也有静云给大家设置的一个问题， 是 各位发送葫芦娃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收到这张图片了之后，请问这是几娃？ 这是几娃吗？ 对， 你今天早上问我一下懵了，你知道吧？就是 所以你也没答出来啊。 我大概一共知道有七个娃，然后大概他们的这个座次我也记得，或者他们的功能，但是我真的还有点不记得这张图片的这个娃是几娃。嗯， 对，所以请问一下到底是几娃。那如果觉得哎这个图片，先问问大家吧，肯定就有答出来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对葫芦娃这么熟悉，对不对？ 对。 那月鸟小哥哥今天的通关密码要待会儿公布吗？ 待会儿公布吧，因为我觉得葫芦娃这个话题还挺好玩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把你这张玩坏。 玩什么叫玩 玩坏了以后再来玩我这张好不好。 好了，各位发送一下葫芦娃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是一定要记得等到停好车或者红灯的时候再发，注意前后行车安全哦。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月， 嗯， 你长大后想当什么呀？ 嗯，我想当个小孩。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你天天看视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30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1元1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8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1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时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光照比较好，而且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只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空气比较干燥，应当注意及时补水润燥。还有就是今天是霜降节气，霜降时早晚天气进一步变冷，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多，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享受清晨美味丰富的早餐，景瑜今天也继续来教大家如何快速地做出美味又可口的早餐。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火腿蔬菜三明治。首先要准备好的材料呢，准备一些吐司片、火腿片、黄瓜和沙拉酱，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首先呢，把面包切片，挤上沙拉酱，然后再放上黄瓜片，再挤上一些沙拉酱，再放上火腿片，依次反复的堆起，最后切掉四边，中间对切就做好了。火腿蔬菜三明治，配上牛奶，或者时间不充足的话，装在保鲜盒里带去公司再享用都可以。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梁静茹的这首《Bonjour》。享受完自己快手制作的火腿蔬菜三明治，也对全新的一天说一声 Bonjour。 阳光柔柔暖着我的脸，说声 Bonjour。赖在床上拥抱着清晨，想你 Bonjour。一个好天气，心情开始日光浴，看着窗外树叶轻轻轻轻摇曳，打开音乐哼一段旋律，说声 Bonjour， 想象赤脚奔跑在风里，大声 Bonjour。 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 音乐早餐。 几娃呢？到底是几娃呢？现在看到了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各种的回复啊， 我觉得有一个 好开心。 我觉得有一个答案可以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几娃呢？女娃 啊，对。刚刚有朋友回答女娃，我说啊，这让我们怎么回答啊？但是还有特别可爱的说 ，Sparking Heads 说这是鲸鱼娃娃呀、啊。然后还有海中仙人掌说，我的天哪，葫芦娃不重要，主播这么美才是重点。 你早啊，这是重点吗？这什么重点？早知道这早让你今天要发这个葫芦娃的相关资讯的话，我应该给你配一首晴天娃娃啊。 啊、也可以了，但你不应该是葫芦娃，葫芦娃。 一根藤上几朵花， 对，但是如果要想看这一段葫芦娃的视频的话呢，各位可以去静瑜的抖音当中哈、去找一下 GY974， 就是静瑜的这个字名字的首字母 GY974 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可以看到这个静瑜和一个葫芦娃深情相望的一个照片哈。 但是有特别可爱的 B 跟我说，哎，光线太难分辨了，像是绿色，如果绿色的话就是四娃，那如果觉得娃看不太清哈，就离得远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静瑜真美四个字，我会帮大家降低一下难度。如果发送这四个字，就会收到一张娃的高清大图，方便大家去分辨到底是几娃、 是，大家发送一下静瑜真美，就可以看到静瑜真容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娃的高清大图哈。我的名字安静的静，娱乐的娱，然后帮大家降低一下难度，猜猜到底这是几娃呢？ 是。 但如果刚刚开车出门没有收到的朋友，发送葫芦娃三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 battle 的这张图片了。 嗯，到底是几娃？一会儿我们来等待大家答案啊。继续来看一下。2018年 QQ 音乐携手故宫博物院以及腾讯 Next Idea 共同打造了全新的文创项目古话会唱歌 Next Idea 音乐创新大赛分享会昨天晚上是开启，而这次大赛呢首次开放了10幅故宫的典藏名画，也是邀你为其唱作啊。 这次大赛的主题曲丹青千里是以千年前的18岁的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为灵感，清逸悠扬地诠释了画中少年独有的豪情和细腻，也是演绎出了中国山水画可居可游的境界，表达了古往今来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听起来呢既气势磅礴又古雅温驯。那么主题曲邀请到了张亚东来作曲，而提到了水墨丹青，想想这种意境啊，那肯定是要请到方文山来作词了、不过演唱者呢、好喜欢易烊千玺来唱的。 是的，昨天晚上呢刚下飞机的著名作词人方文山呢是匆匆赶到了故宫去参加了古话会的唱歌活动啊。这一次呢从和这个周杰伦的合作开始，到了本次活动的主题曲，方文山最知名的还是他自己的中国风的作品。那现场呢他不仅被故宫的夜景所打动，还谈起了自己对于中国风作品的理解。 其实中国风不好定义啊，因为中国风它只是创作的概念跟方向，所以你可以听到摇滚的中国风，你可以听到 R&B 的中国风，你可以听到民谣的中国风，你也可以听到五声音阶的中国风。所以中国风不是曲风，不是像节奏蓝调、民谣，然后摇滚，然后电音，这些才是曲风，跟饶舌这些才是曲风。可是中国风其实是它的定义比较广，它可能编曲有用到传统乐器，可能二胡、古筝、琵琶、横笛、洞箫，或者是遣词用蹴眉、拱桥，然后烟雨、江南这些，它都可以并。 是整个专辑，是侧流名落关注大学为地理，带情诗给小心，是丹青千里，是谁年少豪情落笔，传说情侣故事一笔一画即兴，你化作传说悠悠存在自古里，总是繁华进入你不再记忆。窗口落笔，山水情侣岁月是整个传奇，你化作传世悠悠存在自古语，轻看世间风雨，这段情千里，是谁年少豪情落笔，我曾梦的就山水一如一梦境，化成一江山年烟几万花里，谁与我风中流年流光笔。 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方山。 好，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来自于方文山作词，由易烊千玺来演唱的《丹青千里》。很明显的，这首歌曲还是充满了浓浓的这个中国风的意味啊。 嗯，还要专门介绍一下，是张亚东来作曲哈。三个人合璧之后呢，听到的确实是中国风的，带有着故宫意味的这一首《丹青千里》。 嗯， 但是呢，大家在听《丹青千里》的时候，好像注意力并不在这个易烊千玺身上。 大家可以多多来感受一下这个，但我觉得《葫芦娃》也算是中国风了。 对， 典型的中国风的动画片啊， 到底是几娃呢？广告之后来公布一下哈。各位刚刚开车出门发送葫芦娃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收到今天静宇给大家设置的图片题目，图片当中的葫芦娃到底是几娃呢？如果觉得娃看不清的话，可以发送一下静宇真美来降低一下难度。安静的静，娱乐的娱，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哦。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刻预约试驾体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给各位吧。 大家 其实很多人都猜对了， 猜疯了感觉啊。 对，其实已经猜对了，是五娃，对，是水娃，就是喷水的那个。因为很多听众都非常聪明，像 Mr. Wu 说对着一杯水肯定是五娃水娃哈。 有道理。 绝尘侠也说，你看嘟嘟嘴啊，喷了满满一杯水，是五娃水娃。 嗯，但是很多人还说啊，那这个娃感觉是好像要喷火的感觉，所以有可能是四娃哈。 对，大家在四娃跟五娃之间犹豫不定，但是发大娃的那些，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对啊，还有大娃二娃，大娃二娃这个颜色都跟这个对不上，好吧？ 对，还有什么六娃呀、隐形娃呀之类的这些哈。金生军办直接给我发过来一张截图，就是六就七个娃的那个各种不同的颜色。其实昨天就是我问了一个朋友之后，他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分辨的方法，包括今天像 B 他也猜对了，就是这七个娃的颜色呢是赤橙黄绿蓝靛紫，是按顺序来的，所以比较容易去分别。 有道理。 这就是五娃穿着蓝衣服的。然后今天为了给大家降低难度哈，我特别厚脸皮的让各位发送了静宇真美。我看到满屏都是这样回复的时候，真的好开心，谢谢大家。 但是我发现静宇真美很多人把你的名字也打错了哈。 啊，安静的静，娱乐的娱。 哎，是的。 就降低一下难度，看到娃的高清大图。 是，大家要不要 pick 静宇？一会儿呢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你们一会儿看到我为你抛出的这个照片之后呢，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我们俩的照片的 PK 大战怎么样哈。 哎，我已经看到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答案了哈，我觉得赢定了。嗯、但是呢， 什么叫赢定了？赢定了是哪来的？ 不，还 有在剧本里，不在剧本里、啊。 就大然问说，所以想看月月鸟的照片是发送蛇精吗？不是，不是，不是，各位别发送 蛇 精。 蛇精能跟我联系起来？你好好想一下好吗？ 不是啊，待会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通关的密码哈。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周布拉德利·库珀以及呢 Lady Gaga 主演的《一个明星的诞生》电影同名的原声大碟，在美国公告牌的排行榜当中呢是连续第二周排名第一，这是大卖啊，真厉害！一张原声专辑销量达到14.3万。这是什么记录，对不对哈？ 是上周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第一周排名第一哈，这次连冠了。那影片呢是10月5号开始在北美上映，当天电影的同名原声带也随之销售了。专辑当中呢非常的合适大家去购买，因为有19首不同风格的歌曲，加上15首对话的曲目，所以发行当周就获得 iTunes 专辑榜的冠军， 感觉好像是要迎来新一波的 KTV 当中的对唱高潮啊。啊，那当然呢这张专辑呢是在全球的31个国家以及地区的 iTunes 来榜单来登顶，原声大碟当中的 Shallow 是攻占了美国的 iTunes 即时单曲下载榜的冠军，而另外两首歌曲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以及 Is That Alright 是分别获得了亚军以及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都让他这张专辑来抱怨了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原声大碟当中的这首 Shallow， 也就是攻占了即时单曲下载榜冠军的这首歌曲的风采，来自 Lady Gaga 和 Bradley Cooper。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Fear myself. 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和 Bradley Cooper， 而且是现场版本，发现了没有？就是他的这张专辑当中基本都是现场版本，但是卖的这么高 当中啊，就是一个明星的诞生在电影当中的一个环节哈。 是。 那么这首歌曲之后呢，刚刚公布了哈，今天早上发送了一下，葫芦娃收到一张鲸鱼的照片呢，然后问大家这是几娃？那么想要降低难度的话，发送一下鲸鱼真美。哎呦，自己说的时候都好心虚，然后就可以收到娃的高清大图， 虚死了。 那本轮竞猜过后呢，接下来该月月娘小哥哥了。 不是关键，刚才有人就说郭鹏可以回复一下蛇精 啊，对。 然后有人说跟蝎子精更像，还有说爷爷的，我就有点不能忍了啊！你忘了我叫什么叫月月鸟小哥哥好吧？非要叫把爷爷这种名字灌到我身上， 那发送哥哥也什么都收不到哈、啊。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吧， 是五娃。 啊不，哎呀，不是答案了。 好了，这样啊，我的这个也非常简单。那你刚才如果回复的是葫芦娃，可以收到鲸鱼这张照片吧？我的这张照片呢，只有两个字，回复一下展览啊，来看看展览。 其实这也算是鲸鱼跟月月鸟小哥哥就是在节目之后的一些自己的就是私人生活啦。比如说我是去跟朋友去喝酒了， 我就去看展览了。 对对对对，大家发送展览一下。 有没有云泥之别，高下之分？ 这有什么？这哪有什么？哎，我想问一下，看展览跟喝酒有什么高下之分？ 嗯。就是、 来自一个酒鬼深情的灵魂的拷问。 开玩笑了，主要是你是去看葫芦娃的嘛，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那各位发送一下展览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那月月鸟小哥哥送给大家一张照片，当然呢还有一道题要问问各位， 题目就是这个展览是什么展览，你猜一下好不好、 这个展览到底是什么的展览呢？大家可以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我们好，继续来快看一下，自从呢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后大爆的这部影片嘛、演员王传君呢反而是火了起来，对不对哈？ 对，因为算是告别了不费脑子却可以名利双收的爱情公寓之后，去演各种费力不讨好的角色来磨练演技，最终也是收获了大家的认可啊。 是。 那在本月26到28号将要上演的超写员巴特比当中，他扮演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超写员，从来不离开办公室，但是就把老板给逼疯了。 嗯，王传君给我的感觉就是呢，那些原来的那些事情或者原来演过那些角色，别来找我麻烦了，我现在就要去磨练演技。来听听看，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你的妈是我的嘴，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一汽奥迪30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领域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展览这个事儿吧，打算最近去看一下哈。各位呢，今天是周二，也是静鱼跟月月鸟小哥哥的照片 battle 日哈。那之前的时候发送葫芦娃三个字会收到静鱼的一张图片，那么静鱼设置的题目就是这是葫芦娃的几娃呢？ 是， 如果觉得娃太远哈，光打的看不清，可以发送一下静鱼真美，搜索一下娃的高清大图，然后回答我这到底是几娃。我们刚刚已经公布一波答案了， 对， 但是有朋友是刚刚开车出门哈，所以可以再猜一猜说这到底是几娃。 是， 但是月月鸟小哥哥给大家题目是 展览啊，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一张由我的背影和其他四个人的背影组成，但是那四个人是主角哈、啊、这个背影的组成的这张照片呢到底是一个什么展览。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已经回答出来，但更多的朋友呢应该没有猜出来。而且我觉得刚才关键词回复真的很可恶，你的那个关键词回复叫什么来着？ 静鱼真美。 对，然后呢一帮人就开始猜我蛤蟆精、大鹏真懒、大王、蝎子精，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家如果这个时候想看到这个展览到底是什么 正确答案的话， 你可以发送月月鸟真帅。 学我干嘛？你真的 是 本来我没打算这么说，我没有这么自恋，但是我后来一想你都真美了，我这儿不能输不是吗？啊， 想要看看这到底是哪个展览呢，发送一下月月鸟真帅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获取到正确答案了。 重念一遍， 月月鸟真帅。 对，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是的， 来看一下，激烈的国庆档已经过去两周了，但是国庆档的票房冠军无双却在持续发力，而且节后两周仍然是蝉联周票房榜的冠军，现在已经突破11亿票房大关了啊。 嗯，那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因为这个十一之后啊，这个电影市场一直是绵软无力，所以无双呢一直在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准。那为了回馈观众呢，片方特意策划了双重惊喜。 哎， 第一重惊喜呢就是主演周润发和廖启智前天首开直播，跟近40万网友展开了一场互动。 是。 那第二重惊喜呢，就是片方昨天发布了影片的插曲《The End of the World》的特别版 MV。 嗯。 那这首歌声当中也是道出了片中真真假假的爱情故事。 对，《The End of the World》这首歌曲呢，是1963年当时的一首传奇的金曲。那之后呢，其实被邓紫棋改编过一个中文的版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你们熟悉的那一首《后会无期》。 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 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极赞制造五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猪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猪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心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OK， morning，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这个也基本把我们俩玩坏了啊。这个展览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然后呢，可以回复一下月月鸟真帅，是月月鸟真帅。有人回复大鹏真帅，虽然你夸我夸得很高兴，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复一个正确的关键词，才能够得到那张图片啊。 那发送展览呢，会看到月月鸟小哥哥在看一个展哈。如果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展览呢，可以发送一下月月鸟真帅。但是呢，我特别喜欢我们一个听众叫刘娇玲，我一定要把他拎出来。然后当我们说出这个关键词之后，他说哈哈哈，对不起我不看了。 他是这个口头，他这个口音吗？ 对呀、啊，我觉得我们哈哈哈哈，我觉得我们早秀的听众好正直啊，就宁肯不看图片也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然后我特别生气的，我直接把两个关键词告诉了他，让他非要看， 不行。 然后他就看了， 说不行，对不起我不看了。 好了，开玩笑了。当然呢，如果你真的想看看月月鸟的真人的话呢，最近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有可能去见面的时机了哈。 那是10月25号到28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推介会将会在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隆重亮相了。地点呢是在老国展，也就是北京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参观门票大家可以在国展门前的窗口免费去领取。 是， 因为之前很多朋友也问我们哈，就是说，哎，今天如果没有开车或者在外地啊，还想听我们节目该怎么办？其实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大家下载一下听听 FM 的 APP， 然后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或者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了。 是的，而且呢，这个效果呢是相当的好，特别炸裂啊！当然呢，月月鸟小哥哥，我自己作为星球历史的狂热爱好者，这一次呢是摇身一变变成了鱼叔，会隆重推荐一下我自己的短音频节目《鱼叔讲地理》。这个节目呢是乘坐时光机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脚下这颗多姿多彩的星球，在不同时期的各个角落发生过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啊。应该来说呢，是陪伴着少年或者是那些对地球对地理有兴趣的一些朋友最好的一个这个音频的节目了哈。 当然如果觉得发送月月鸟真帅有点昧着良心，对不起我不看了的朋友们呢，想要看到你的故事我的歌的主持人思萌，哎呀，那健身的那肌肉大家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他带来的名字就是这个节目哈，大家也可以在老国展看到他，因为节目的名字就叫做 Office Lace 的私教课。这个节目当中呢，思萌将会作为你的私人健康顾问来和你分享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想要变得跟思萌一样强壮吗？就可以听听他的节目了。 是25号周四上午的10点半，我会在1号馆的主舞台跟大家来一起交流，而且现场呢还准备了一些精美的礼品。如果喜欢的朋友呢，咱们现场可以见啊，大家可以去国展呢直接到门口去索要这次的这个门票就可以了哈。 去给现场的月鸟小哥哥打 call 吧。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Remember the words you told me, love me till the day I die. Surrender my everything, cause you made me believe you're mine. Yeah, you used to call me baby, now you're calling me by name. Takes one to know one, yeah, you beat me at my own damn game. position, I'm pulling away from you. I give and I give and I give and you take, give and you take. Young blood,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 The lady is live, and I'm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onight. But you need it, yeah, you need it. All of this time, yeah. Young blood,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 Back in your life, so I'm just a dead man crawling tonight. Cause I need it, yeah, I need it. All of this time, yeah. Lately our conversations e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stranger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Young Blood， 但是你知道他的这个音乐人是谁吗？ Five Seconds of Summer。 我觉得这算是转型最成功的一个音乐人之一了吧。这首 Young Blood 本周呢是排在了美国 Billboard 榜单当中的第七位哈。 五秒盛夏组合带来年轻的血液哈。那么各位发送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玉玉鸟真帅之后呢，有朋友说我能撤回刚刚的这个发送吗？别撤回，这是告诉你正确答案哈。 选定了一首就不能撤回了，而且呢，我确实呢，这其实呢确实不能算是月鸟真帅了，因为这张照片呢其实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的组合。那么我只是想用这张照片来告诉你这次展览是什么啊。刚才有几位朋友已经猜出了这个展览的关键词。哎，对了，这个小迷糊呢说是披头士55周年的特展。另外呢 ，Angel 说是这是今日美术馆的披头士的展览已经结束了，但是当时呢确实还是引起了一阵的轰动啊。披头士 Beatles 确实还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代最伟大的乐队了哈。 对，现在还是在展览当中，那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 battle 的这个图片啊，也是我跟月月鸟小哥哥在节目之外自己私下里的生活当中呢如何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做的。那么喜欢浪费时间呢还是合理的利用时间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窍门，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像好好先生跟我们说，我早上6点就起床完成洗漱，然后热点包子豆浆拌点小凉菜，然后叫媳妇儿起床化妆，跑着去楼下看看这车轱辘是否让小区的狗给啃了，做记号什么之类的。 有这么多时间啊， 收拾车热车，然后跑上楼等媳妇儿收拾完毕，吃完早餐送媳妇儿去单位，然后在路上堵着听早安音乐秀。 我发现今天这个话题呢基本就是勾起了很多人的这种流水账啊。这个专心啃书说，我的窍门呢是睡得早，起得当然也就早，这样呢会有充足的时间来整理。我想起咱们俩前两天有一位听众说他9点就睡了 啊。对， 基本是 打破了我对最近我身边的人的这种认知，哪有九点钟睡觉的人啊， 好自律啊。所以各位到底是喜欢浪费时间还是合理的利用时间，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继续的做分享。 嗯，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电子音乐。我们知道电子音乐呢是近年来国内发展最快的音乐类型，刚才说到的这首 Five Seconds of Summer 的 Young Blood， 他们原来是一支算是朋克或者摇滚乐团，现在也转向电子了哈。所以呢你能够看到电子电音或者是嘻哈最近的一种巨大的潜力哈。 那最近呢网易电音的品牌放肆 Fever 在上海宣布正式上线了，这是一个综合的电音服务平台，主要的板块包括像现场活动，还有音乐制作、 DJ 学院、抢饭碗的人来了、 是 艺人经济，还有品牌跨界合作、衍生品开发、游戏音乐、高端定制、电音旅行等等，所以也是在不断的完善电音的生态链，也给电音的爱好者提供优质的电音内容和体验。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最近的大火的，来自于台湾的音乐人 Jay Sean 带来的一首单曲《别问很可怕》，他的曲风呢就是把电音以及嘻哈以及很多很多的元素会混杂在一起。这是他的一首最新的一首描述爱情的单曲，他是因为失去了爱情所以才写出了这样一首绵绵的情歌。 别问很可怕， 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直到那夜色才是他的慰藉，来电来了好几通，怎让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因为发现他的手机没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太意外，安慰和你的秘密不散，爱现在已经麻痹无感，到底是怎样，别问很可怕，才刚刚上网订了一年份的思路哪能走，我坐着呆着想着希望一切能重来，爱情真的变得像是公海，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有，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La Fiesta Fiesta 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

展示了两部作品的不同风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九点汽车音乐会，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十三点永恒的魅力，十四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五元桥区出境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在等你回家，爸妈带回家，别让爸爸妈妈再等待了。把爱带回家，用心呵护那份真爱无价。把心带回家，时光飞逝它。镜子里熟悉的模样，我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开始笑的时候像妈妈，任性自强的时候最像爸爸。手机放下吧，把爱带回家，用剩下的时间多陪伴他们吧。手机放下吧，把爱带回家，用温暖的陪伴来回报他们吧。当你拥有一个家，开始明白心疼他，点点滴滴的融化，总是会不停牵挂。当他们变得不像话，请记得你已长大。如果他们迷路了，像小时候，他们紧握你的手，带他们回家。把那带回家，别让爸爸妈妈再更改了。把爱带回家，用心呵护那份真爱无价。把心带回家，时光飞逝它。 哎，是的，这就是来自于吴莫愁带来的一首歌曲，把爱带回家。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你到底是怎么安排时间的？你是喜欢浪费时间，还是合理的利用时间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一起互动的话题。然后我发现了，大家其实基本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安排时间的规划给我们来梳理了一遍，对不对哈？ 嗯，比如说像早起，还有晚上回去哈。刚更多的说的是早起。 嗯， 阿花跟我们说，晚上5:30下班，我就顺路接上乘客，就烧一个顺风车。 嗯， 开车呢要听娱乐最王牌，到家8:00。吃饭跟孩子玩，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但是他自己接着说呢，早晨一般是听着早安乐秀到单位吃饭，9:00要开始一天的工作，所以基本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早晚的这个高峰的这个节目基本是同步的哈。 对，总之就是锁定 FM974 了啊。 嗯， 那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来继续接我们索取，说哎刚出门啊就没有听到你们的关键词。 是， 其实今天周二呢，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图片，哎，给大家设置了一些比较好玩的简单的题目， 哎， 还可以发送葫芦娃或者展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得到了。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发送静瑜真美，月鸟真帅，然后 你自己也心虚了吧， 然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就可以收到跟我们俩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两张图片 啊，就降低一下难度嘛。因为今天问问大家，就我这个照片的葫芦娃到底是几娃，还有月鸟小哥哥到底去看的是哪一场展览呢？ 我跟你说，以后真的再不敢这样了，真的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心虚。 是一次就可以了，对不起大家，各位对不起了。 是上次呢，有人说刚才不是有人说回复爷爷嘛？你刚才说到这个葫芦娃当中有爷爷， 嗯， 让我想起一个梗啊。 妖怪抓了我爷爷。 不是，上次有个人问我，问一个问题，请问一个著名动画人物。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爷爷，然后他自己呢，嗯，留了刘海，请问是谁？ 樱桃小丸子。 然后那人说葫芦娃。 也对。 也是有刘海的是吧，啊， 没有毛病。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上周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幻乐之城， 嗯， 收官战啊，这次呢感觉是这个群星荟萃，对不对啊？ 选的这次王菲在幻乐之城当中的收官之作啊，是搭档了导演麦子再次出演。没错，就是那个麦子，就是跟窦靖童合作的那个导演麦子啊， 是 也是演员黄觉的太太。那这一次呢她饰演了一位追梦的女舞者，是在梦境和现实当中来回的穿梭，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境随念转。 嗯， 那么王菲呢是连唱了3首歌曲，并且中英文混合起来，声音状态好到开口跪啊， 确实很厉害。后半段的王菲呢是被背景灯光所包围，美轮美奂，宛如一场这个梦境当中的光影秀。而这次呢她的好友那英呢为闺蜜献出了荧幕的吉他首秀，何炅也是惊喜的助演啊。何炅呢更爆料，那英呢是个戏霸，主动向导演要求，哎，给自己加点戏行不行哈。 嗯，幻乐之城的收官大作，大家都知道之前每一次的时候会邀请一个王菲的幻乐好友来一起助阵。 嗯， 之前的时候周迅出现，大家已经说这是活久见了。 是， 可是收官制作的时候，赵薇、王菲、那英三个人同台互怼，上演真实版的活久见。 哇，厉害了， 还真的挺好玩的。 是的，那英呢夸奖王菲呢淡定，但是大英夸奖人呢这词儿有的时候有点意思啊。他说遇到大喜大悲的时候呢，王菲都表情麻木。 我觉得这不算夸吧， 这也叫夸奖吗？ 听到并不是很开心哈。 是啊， 那赵薇就是花式夸了，就说做自己还能跟世界和谐相处，你看这话说的就很艺术哈。 是的， 虽然好像那英跟赵薇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比一比就觉得哎还挺不一样的。 你是愿意和世界和谐相处还是麻木？ 对，那那英跟赵薇呢也是一唱一和，就像说相声一样，现场好像变成了德云社，两个天后在舞台上还争争吵吵的争起了 C 位。 嗯， 但是 C 位是你们能争的吗？ 嗯， 王菲还在啊。 王菲在的话，我不给你们不能抢是吧？ 嗯， 好了，开玩笑了。当然，这次作为这个主场啊，王菲呢，我觉得也是献上了很多的特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虽然没有在节目当中唱，但是昨天呢，她自己也说到了啊，是自己呢非常喜欢的一种意境，再加上麦子导演给她营造的这种氛围， 就梦与现实当中来回穿梭，用这首歌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哎， 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催眠》，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哦。透露一下，这应该是我学会唱的王菲的第一首歌。 你准备周四唱吗？ 啊，不。 你知道这种拉有两种唱法，一种在催眠当中，王菲这种， 他怎么唱？ 拉拉拉拉，你倒给我点电乐呀！这样白着唱真的很尴尬。 他自己唱完了，不怪我。但是还有一种，哎，我也会唱这种拉拉拉。 那不是这个，不是这种大白嗓子唱法、啊。 好吧， 是周杰伦的那个。 嗯， 拉拉拉拉拉拉拉。 这是周杰伦的唱法吗？ 哒哒哒哒 哒，你还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龙井烟雾写在毛为你 我现在有点 撒野锦城我把酒奉 我现在深深的怀疑静瑜是人工智能派来的，你知道吗？ 是吧、 就是你的脑海当中真的有很多拉呀啊呀， 我特别希望有一个综艺叫我就是歌库，我一定会去参加。 我就是曲库啊， 可是现在只能看我就是演员。 是的，我就是演员呢，这去年还叫演员的诞生， 对， 今年就变成我就是演员了啊。你看能够看得出这档节目当中在自己的自信心啊，或者是自己对于演员这个认识上的一种提升和不同啊。 对，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上周的综艺哈，最近大热的综艺我就是演员，那三对演员搭档出演北京爱情故事，也是温情满满哈。徐峥大赞说这才是中国版的深夜食堂， 是 而不是简单的煮个方便面加个荷包蛋啊。 哎，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对啊，第一对这个谭健次呢是演技的是演技炸裂的演渣男，坚持与江凯彤来分手，却在转身之后呢忍不住痛哭流涕。原来呢他未能达成与江凯彤妈妈买房的约定，只能忍痛分手。所以呢这次他的这个表演呢令徐峥大赞说，终于看到演戏这么好的小鲜肉，这才叫偶像哈。 嗯，刚刚提到了房子，那么另外一对呢也是跟房子有关系。另外一对房子病是因为房子太小而让女儿做了留守儿童，女儿的疏离却让妈妈张萌忍不住崩溃痛哭了。 嗯，而另外一位呢是扮演麻辣烫店老板的范甜甜。范甜甜了过来演哈， 对， 他说呢是 蛮适合的， 是的，厌倦北漂生活要返回老家，而一直默默守护他的烧烤店老板孙坚则是鼓起勇气跟他表白，希望两个人呢为了梦想可以扎根北京。但是范甜甜笑着流泪是感动了全场，而且呢当时呢汪峰的一首歌曲的助演更是让这种感动是有点加分的效果哈。 嗯，那大家看到范甜甜来到演员的诞生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的时候还有一点奇怪，说哎你不是奇葩说吗？ 嗯， 他也自己说自己退赛奇葩说的原因是因为没人找自己演戏了。 嗯， 然后更关注的他是奇葩说的一个身份，但其实忘记了他是一个演员。 嗯， 他也心酸自嘲说自己曲线救国30几年才站上了这个舞台，大声说出自己想当影后的梦想。 嗯， 同时呢也是获得了真正的影后章子怡的鼓掌支持了。 对，当然呢汪峰的这首春天里当时呢在现场搭配的也是恰到好处，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十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认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 换了执念，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 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算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注解。而且刚才我和静瑜还在聊，汪峰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就是一直行走在这破音的边缘，就是不破。 对，因为我去鸟巢看过汪峰现场演唱哈，每首歌我都他捏着一把汗，就觉得说哎呀嗓子已经成这样了，但每一首他都能这样坚持着唱完。 对， 也带给大家一种撕心裂肺的嘶吼式唱法。 确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当然呢，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快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吗？ 对，那昨天午后呢，大家感受到了有特别狂风漫卷的这种感受哈。腰里绑两个砖头才容易不被刮走。 腰里绑两个，我还好，我基本还可 以 稳得住啊。 我是要绑砖头的哈。 是。 但是随着这个大风来袭呢，扩散条件也逐渐好转了。今天就是一个天朗风清的好天气，有利于交通出行，大家也可以户外活动一下，或者开窗通通风。 是。 明天天气呢也是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适中，也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哎，当然呢，今天是霜降的节气，北京也是步入到秋冬的转换时期了，冷空气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所以呢，为了不让自己冻得瑟瑟发抖，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哈。 那要提醒大家，明天夜间到周四，我们还会有一轮新的污染过程，空气质量将再次达到中度或者重度污染的水平，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啦。 哎，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言承旭的《地心引力》，来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呢，为早安的这种结束，来添上一分这个地心引力的色彩。 我以为你要说，因为有地心引力吸着，所以不会被风刮跑啊。 好了，各位，我是国王，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是我们的视频日了，对不对？ 对，小视频日。那如果今天还想索取一下图片的话，可以发送葫芦娃或者展览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今天的图片。明天见了，各位。 好，明天见。 的冷静，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幸福这种东西。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爱像地心引力无法抗拒，一寸一寸深深的被你吸引，心碎也没关系，等待也都愿意，人群之中心引力没有空隙，一天一天不见你也在想你，我在你的眼里重新认识自己，在你面前原来微笑那么容易，我终于那些孤单的夜里，寂寞的表情是因为你还没靠近，原来我愿意为等一个人淋雨，